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见到成龙之后，吴思远开门见山地问道：如果让你拍一部完全自己主导的电影，你会想拍什么呢？这个问题打得成龙措手不及，但他还是慢慢地整理了思路，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想法。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制造第二个李小龙，我也被迫去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没有人可以成功，因为李小龙已经是一个神话，不可能有人真正的超越他。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呢？看到吴思远听得比较入神，成龙干脆站起来，一边比划一边描述道：李小龙总是把腿踢得很高，那我就要把腿踢得低一些。李小龙和别人打斗时会大喊大叫，表现他的气势和愤怒，那我在打斗的时候可以一边叫一边做鬼脸，表现自己有多疼。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是个超人，那么我就要做一个普通人。听完成龙连说带比划的描述，吴思远用力握住他的手说：你说的没错，我们就要拍这样的电影。 成龙并没有意识到这部与他理念如此合拍的电影将扭转他一生的运势。 没受伤吧？ 没有。 打得我头爽了。 1978年3月，蛇形刁手在香港上映。出乎意料的是，这部既非大公司也非大制作的影片公映之后行情看好，反应热烈，成龙与袁小田的谐趣武打令观众耳目一新。看惯了李小龙武打片惊险刺激的场面，将武打与凶杀、复仇等残酷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观众，突然发现功夫片一颗戏谑幽默、令人发出轻松的微笑，不禁拍手叫好。蛇形刁手上映15天便收入港币270万元，票房成绩直逼李小龙的精武门。成龙红了，而且是一炮而红。于是袁和平趁热打铁，不久拿出了最全的剧本大纲，这一次依然是找成龙来演。罗维面对10万港币的巨额演出费用再次同意了。醉拳与蛇形刁手同一年上映，并迅速掀起一阵观影狂潮，观众纷纷涌向影院争睹成龙的喜剧武打片。醉拳上映1个月以后，票房收入达到670多万港币，已经超过了李小龙的精武门。 成龙走红之后不但身价暴增，在之后拍摄的电影中也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一度还做起了导演。之前那些提都不敢跟人提的想法，在他自己的电影中全部变成了现实。但不管他的身份如何变化，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的勤奋而且拼命。 电影 A 计划就是成龙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戏中有一个主人公从15米高的钟楼上掉下来摔到地面的镜头，经过和剧组讨论之后， 成龙决定亲自上阵。 你支持一下，我来救你。 我去拿几床棉被来。 在搭建好两层篷布之后，剧组做了一个和成龙同等重量的沙袋，从钟楼顶端扔了下去。沙袋在穿过两层篷布之后，落地的瞬间就被摔破，沙粒飞的是满地都是。如果人从上面摔下来，那更是性命堪忧。成龙虽然也有犹豫，但还是坚持完成了这个镜头。事实上，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最后留下的那个版本。这个镜头成龙前后一共跳了四次，前几次成龙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通过，比如表情不到位、落地姿势不够真实等等，都被成龙自己给否决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一遍虽然足够完美，却是在成龙真的没有抓住指针失手掉下来的情况下拍出来。这个镜头的拍摄让成龙脊椎受伤，鼻梁骨也摔裂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种镜头的拍摄。相反，成龙病好后反而变本加厉，在警察故事中成龙拍摄了更加危险的动作镜头。 在警察故事中，成龙需要从一个七层楼高的商场顶层跳到一根装满灯泡和电线的支柱上，然后顺势滑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镜头，从楼梯到支柱之间没有任何防护，一旦成龙没能抓住那根支柱，就要从20米高的商场顶层直接摔下。另外一个就是支柱上缠绕的电线和灯泡都是带有220伏电压的真实电线，如果在滑落的过程中电源泄露，成龙将在电击下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我也很怕，其实我也不是什么超人，我也很怕。我在下面整整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时候我站上去，这样子一看，我又怕，我又走下来。我就跟自己讲，成龙，我可以做得到，成龙，我可以做得到，成龙，我可以做得到。 这种惊险而刺激的镜头让观众提心吊胆后又大呼过瘾，渐渐地成为了成龙电影的一个标签。成龙也很享受这一次次的自我挑战，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全世界的保险公司都拒绝给成龙的电影承保。成龙并不担心这些，只要观众喜欢就好。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死亡的临近。 是在前南斯拉夫拍摄《龙兄虎弟》的时候， 当时拍摄的镜头也不是跳钟楼或是跳商场这样的重头戏，只是众多动作戏之中的一个过场戏。他需要从山上跳到一棵树上去，开始拍摄都很顺利，连拍两遍。前期导演曾志伟觉得可以通过了，但成龙看完回放后觉得自己落地的动作不够灵活，希望再拍一遍。作为这部电影的总导演，成龙的话没有人能够反对。 成龙要跳上的那棵树对于他来说并不算太高，而且作为过场戏，也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这棵树到底能够承受多少重量。加上前面已经跳过两次了，在他第三次跳到树上的时候，树枝突然就断了，成龙瞬间从树上掉到了地上。落地的时候虽然下意识地用手挡了一下，但头部还是撞在了一块石头。落地之后，成龙耳朵后面的血开始往外喷，这可吓坏了剧组的人员。事后成龙回忆说，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似乎没事儿，想要站起来，但大家都让他不要动。他看到大家用纸在他的脑后不停地擦，然后不停地换，但自己又看不到哪里流血。 送到当地医院之后，医生告诉他必须马上做手术，建议他能找世界上最好的脑科医生为他主刀。但那个医生还远在瑞士，了解情况之后，剧组和电影公司都开始联系那个瑞士医生。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那个医生正在世界各地讲学，不知道现在在哪个国家。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努力寻找着主刀医生。成龙虽然对具体的情况不太了解，但从众兄弟欲哭又止的表情中看出了情况的不妙。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开始思考死亡这个词。后来确实是情况危急，实在拖不下去了，不得已才将他推进了手术室。等成龙再次醒来的时候，看到了陪在一旁的谭咏麟和曾志伟。两个人看见他醒来之后，对着他就骂道：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你运气有多好？给你做手术的就是那个瑞士医生，他刚好就在南斯拉夫讲学，是他帮你做的手术。病床上的成龙思考了很多，他不知道那个医生是如何神奇般的出现在他的手术室里，但他能活下来确实是一个奇迹。人生太过短暂，他还有很多事情想做却一直没做，或者陪伴父母，或者多做公益，又或者可以去尝试再闯一闯好莱坞。 在20世纪80年代，成龙成就了自己在亚洲功夫电影的神话，他也在喝彩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如果他从没有到过美国，可能今天依然沉浸在自己跳钟楼打醉拳的辉煌传奇里。无论是当时签约的嘉禾公司，还是成龙本人，都还是希望能在好莱坞这个全世界影迷都聚焦的中心能有一席之地。然而当年的成龙不但没能攻克好莱坞，反而受到了多次挫折甚至羞辱。早在龙兄虎弟拍摄之前6年，成龙就曾经在美国试水了一次，那是和美国六大片商之一的华纳兄弟合作的一部电影《杀手豪》，导演是罗伯特·卡洛斯，曾经指导过李小龙《龙争虎斗》，投资额达到400万美元，这是当时香港电影界没法想象的一个数字。这样一部聚集了大投资、大导演、大明星的商业大片，却在上映后遭遇了票房的滑铁卢。成龙自己曾买票溜进电影院观察了一下，发现观众寥寥无几，仅有的几个观众还都是华裔，美国人显然对这部电影毫无兴趣。 红透亚洲的成龙猛然地发现，在这里没人认识他，没人看他的电影，甚至为了配合电影宣传，在上电视通告的时候还要像杂耍一样的在现场表演功夫。巨大的落差反而激起了成龙的斗志，他发誓一定要拍出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看的电影。 闯荡好莱坞再次失利，成龙将如何应对？他又能否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在第一次闯荡好莱坞失利之后，成龙在其往后的电影里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外国演员，并前去国外取景拍摄。这不仅仅是为亚洲的观众们营造视觉奇观，他还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更加具有国际气质。这是成龙的野心，他要为电影增加海外发行的可能性，他要拍出全世界人都喜欢看的电影。在第一次闯荡好莱坞失败三年之后，成龙所在的加菲公司决定再试一次，这就是电影《威龙猛探》的由来。这一次公司在美国做了市场调查，发现当时的美国观众最喜欢的是硬汉形象，便让成龙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这与成龙之前饰演的小人物形象有很大不同。在拍摄过程中，由于不适应美国的拍摄方式，成龙一度还与导演闹得很不愉快。 最让成龙难以忍受的是，导演留给动作戏的拍摄时间只有四天，而且许多成龙眼里并不过关的镜头全部在这儿一路绿灯。成龙最为拿手的动作戏在这里显得一文不值。不甘心的成龙在回到香港之后，请回了片中的外国主演，重新拍摄了动作戏部分，这就是《威龙猛探》的亚洲版。在美国版上映之后重新发行，在香港和日本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这又是一次不愉快的合作。在影片完成之后，成龙跟嘉禾公司严正声明，我以后再也不去好莱坞了，再也不要为所谓的市场牺牲掉自己电影的风格。也难怪成龙生气，连续两次闯荡好莱坞的失利让他自己也禁不住怀疑，难道自己真的跟好莱坞相处吗？每次拍电影都水土不服吗？如果是这样，干嘛放着好好的亚洲市场不顾，非要跑到这个没人喜欢的地方来受罪呢？ 威龙猛探再次失利后，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成龙再没提过去好莱坞发展的事，而是专注地拍摄他的成龙电影。这十年间，电影公司的同事们却一直没有放弃说服他再闯好莱坞的坚持。终于成龙松口了，条件是一定要自己选择电影项目，不再受人摆布。这就是由成龙自己编剧唐季礼导演的电影《红番区》。虽然电影制作在香港，但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立足国际市场，许多演员都是外籍，对白也多为英文。看完样片后，嘉禾公司的两位老板都认为这部电影将会敲开西方市场的大门。我任何事也需听你，如何疲倦亦拒绝。1996年2月，红番区登陆北美，上映首周就创下980万美元的票房佳绩，成为第一部登上美国票房榜首位的香港电影。随后成龙与克里斯塔克合作《尖峰时刻》在美国上映，获得1亿4000万美元的票房，成龙迅速成为全美各大杂志的封面人物。 出现在众多当红的电视节目中，他已经不是那个美国人毫不感兴趣的亚洲明星。无论走到哪里 ，J.K. 陈的尖叫声都不绝于耳。成龙再一次红了，这一次他引爆了新半球的热情，红遍了全世界。 当初他极力迎合美国市场的需求，却接连失利，坚持自己的风格反而能大红大紫，这让成龙更加坚定无论在哪里都要做自己风格的电影。随着成龙的赴美发展，他的技术团队成家班也跟着来到了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这个来自东方的神奇电影团队很快让美国人竖起了大拇指，甚至一度成龙在美国拍摄的电影中，但凡出现动作戏的场面时，剧本上只用英文写了一句话，让成龙设计。 成龙团队及之后众多香港电影人的赴美发展，也将好莱坞动作片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当初拍摄《蛇形刁手》让成龙一票走红的导演袁和平，赴美执导了《黑客帝国》《霹雳娇娃》等名作，轰动一时。刘强仁担任武术指导的《超胆侠》，袁奎担任武术指导的《轰天炮四》，为欧美观众带来了一股新风尚。 2012年底，身为电影人的成龙竟然拿到了两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是演员中做表演特技最多的人，一个是一部影片中身兼职务最多的电影人。这两个奖项正好概括了成龙的两个特征：拍起戏来不要命，凡事喜欢亲力亲为。几十年的从影历程，成龙几乎做过剧组里所有的工作，在不断的拍摄和积累中，他的电影风格也愈加的明显，外界干脆直接称之为成龙电影。他的作品烙印在半部电影史上，成为了华人电影中璀璨的一张。到底什么是成龙电影呢？成龙自己也曾经做过总结。首先，他从来不做无所不能的英雄，他出演的角色通常都是小人物，有很多的缺点和毛病，他不会介入纷争，而往往都是被迫出手。其次，所有的动作戏都不事先设定，而是临场发挥，不同于其他电影人执着于对故事结构或是民俗风情的展现，成龙更加重视动作场面，从剧本到拍摄全部为了场面和打斗的更好看。惊险的搏命动作则是成龙电影最大的标签，几乎不用替身是他的坚持，为此他身上几乎每一个部位都有伤，最后全球取景以及传达正面的价值观也是成龙对电影的坚守。回到开始那一幕，你60岁还能打吗？当时的成龙还不知道自己会红成现在这个样子，他想到的只是将来可以多做武术指导，这样就可以不用亲自打了。他没能想到的是，多年之后他成为了红遍全球的国际巨星，但他的招牌依然是自己亲自上阵，繁忙的工作推动着他进行着一部又一部电影的拍摄，猛然间回头才发觉自己好像已经过了60岁。 2017年2月29日，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62岁的成龙拿到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这个重量级的奖项只颁发给对电影贡献卓著的人，比如卓别林、迪士尼等。而亚洲在他之前也仅有印度的萨迪吉亚特雷伊、日本的宫崎骏和北野武由此殊荣，成龙成为了第一个华人得奖者。 after 56 years film industry, making more than 200 films, I break so many bones. Finally, this is mine. 领奖台上，成龙回顾50多年的从影历程，就像是在回答多年前坎培拉的那个黄昏，父亲问他的问题。他告诉父亲，未来无需担忧，坚持自己，顺其自然，便已成功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抽丝剥茧，爱已更头发，不如消耗热量。